所以那个，结果今天同学有缺席很多，然后所以今天要讲别的东西吗？没有啊， 你那样写是谁会不来？ 我被助教骂了，就是昨天 那 呢， 个实验 因为 室 我 是有 从来也没有看新闻的啊，我根本不知道天气是什么状态的。然后昨天我在走在路上的时候，接到丁助教的电话，告诉我说，同学说最近有什么雨特报， 好雨特报。 好雨特报啊。然后呢，问我说是不是要停课？那我听到了他这句话之后呢，就下起了好雨啊，把我淋得非常的惨啊。就我到家后面到润发买个菜啊，没带伞啊。那后来就临时跑到附近一家那个我认识的刺青店啊，去跟老板借拖鞋、借雨伞，再去买菜。那这个，所以呢，基本上我是处在完全就相信有好雨的状态啊。那，然后我就跟丁助教讲，我说那你就跟同学讲说啊，这个就如果同学真的下雨大啊，没有来没有关系，反正我会来，那我就会讲一点，就是反正这课之外的东西，那也不要算学费，这样就好了。就到了晚上呢，助教什么就跟我通电话，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明明要准备好雨特别课的啊，我就是没这个劲儿准备。就为什么好像明明说要教，怎么不准备功课呢？然后助教说："你当然不会准备啦。”就是他又说，助教跟我讲说："你这个奸计啊，就是我他意思就是说哈，这个课反正你正课你知道今天要教完桂枝汤，然后教什么桂枝加葛根汤，对不对？那你已经会开，就知道这没什么稀罕的，不用来没关系。可是那种你不知道要教什么的东西，反而让人有一点期待，对不对？"那个诱惑力反而比较大，对不对？所以你就说下雨大家不来，我要教别的，然后人家反而觉得很好奇，然后不能不来。 超卑鄙！ 所以说我超卑鄙的，所以我现在不管做什么都是那种阴谋论，对不对？ 那个写法让人真的不， 我现在不管做什么都是阴谋论， 大都 是不 想来。 是？ 如果不吹台风，是不可能不来。 所以就是。 这个还没有来，所以我一定要来。 所以助教可能站在助教的立场，就会承认说，这个人的潜在意识已经完全被奸商的灵魂给控制住了，对不对？就是助教打电话来，我随口，因为那时候助教打给我，我是随口说，那丁璇，你给我抄一下，我逐字念啊，你给他打进去。我说各位同学怎么样，就这样子，就1分钟就回答完了，所以就被骂成这个样子。又不是你们骂我，助教骂我，所以这是。这次就是废话了啊！我还在逃避现实当中。那再来第二件事，就是今天这个阴沉五苓散啊，有待会儿发的时候，同学顺便那个，我们从前买药的时候剩下了一堆那个塑胶小瓢根啊，你也可以顺便拿一支。那下一段这个五运六气到的时候呢，那如果你觉得身体闷闷的，有一种湿湿黏黏的那种感觉，你这个药呢，先试吃个2瓢3瓢啊。那我要告诉同学的是，就基本上第一个五苓散呢，如果不是特别治五苓散症的话呢，是用热一点的开水吞就可以了。因为特别针对五苓散症的时候，是要那个用稀饭吞的。但是你们平常这样吃啊，其实治湿热发黄的话，不必用到稀饭。那吃这样2瓢3瓢以后呢，你要去观察这个药有没有打中。就是如果他没有打到他该打到的东西的时候，就代表这药跟你体质现在是不合的，那不合的就不用吃了。那这个方子怎么样知道有没有合到呢？就是你吃了这个药那么一点点之后，大概之后的8到10个小时之内哈，你尿出来的尿会好像被人滴了酱油一样，就是那个尿会有酱油丝丝的那个色在里面。那如果你看到你的尿里面有酱油色，那你就知道这个药有打到了。 要多大滴？是浓茶色吗？ 不是尿出来尿是浓茶色，是好像你就好像一杯清水一样的尿，对不对？你拿一个那个餐厅里面的酱油罐这样滴3滴那种感觉， 很浓， 就是有那种酱油丝丝的感觉。但你湿热越多，打下来就会越浓。但是如果连一丝丝，就连一滴酱油滴进去的那种浓度都没有的话，可能就是没有达到了。 代表你没有这么多湿热好打，好不好？所以就是说吃了这个药以后8到10个小时之内，你要观察你的尿尿，才知道它有没有打中需要它打的东西啊。所以这是我们课还没有教到这个方之前，我们就大概的说到这个点上，好不好？然后呢，还有一件好奇怪的闲话，就是助教昨天还是今天特地打电话来问我说，同学不止一位写信来问你用红枣是不是应该去核。 昨天晚上。 那请问一下，最近江湖上是在流传什么东西啊？我先说，就是《伤寒论》的方子没有要红枣要去核的，只要把红枣掐破就可以了。可是我觉得我是不是有点跟不上时代了？就最近是流行，就告诉我好不好？ 我知道，那个因为前几年有人流行煮那个港式的汤，然后他们说加核的话会上火， 虚火。 嗯，对。比 较 容易，所以他就所以说煮汤的时候去不要去核比较平。 哦，这样子。那我想，我昨天助教告诉我，我也吓一大跳，然后我就也是历代的本草书什么的就把它查一轮。那我是觉得这好像是一个蛮新鲜的论点，因为我看这个古代的本草书好像没有再考虑到这一块，就是没有特别用力计较这一块。就我们有本草书有在讲生姜皮跟生姜肉的性质不一样，有在讲那个小麦去不去壳的性质不一样，但是讲到红枣去不去籽真的是至少我现在还没看到，可能我书还没有读够啊，但是就是比较少。可是呢，可能有人的的确确有过这样子炖汤的体验，所以我不敢乱否定啊，就可能现在有人比较有发现这个状况，那我们就把这个新的资料姑且加进来好了啊。那但是呢，你煮伤寒论的方基本上是不用管它的，因为桂枝汤本身其实它那个药该热的就够热，你知道那个枣核根本影响不到大结构。那至于你看那个伤寒论其他的方啊，就是什么甘草小麦大枣汤，那整个方其实已经偏凉了，你红枣核稍微暖它一点没有关系。那这个或者是炙甘草汤，这是红枣最多的一个方，要放30克。那问题是炙甘草汤本身里面是大量的生地黄，已经非常寒了，为了克制那个生地黄的寒，它甚至要加上8碗还是7碗的米酒才能中和生地黄的寒。所以在这么大的大寒药里面，你几个红枣核已经没有关系了，对不对？那或者是像另外一个红枣很多的25克的当归四逆加味汤，那当归四逆加味汤是一个非常热的药，就是要治疗那种很寒很寒的体质的。那这种时候你哎呀，能热一点就热一点嘛，对不对？那也不用去核啊。所以至少在经方的世界呢，是因为它有更大的结构在主导这个药性，这个药性呢该到哪里就能够到哪里，所以就反而不是那么的去需要去思考是不是那么需要去核的问题，因为它有整个结构在带着它往这边走往那边走。可是呢，我觉得如果一些民间的这个食疗的观点来说的话，就好比说我小的时候，我外婆呀有的时候就会炖一些鸡汤啊，里面就会放一点什么西洋参啦，什么当归啦，或者是红枣这样的东西。那我就一直记得从前外婆炖的鸡汤啊，好喝是非常好喝，可是我喝了之后会觉得全身闷闷胀胀的。那个闷闷胀胀的感觉，台湾话是什么 ？sodio， 对不对？就是那种好像那个补药的药性你在身体里面走不通，然后整个人就被闷住了。那这样一种树道的感觉，等到有一天我自己在家炖补汤的时候，没有再发生过。那为什么呢？我发觉是这样子，就是可能哦，从前勤俭持家的家庭主妇炖汤的时候要省瓦斯，所以就差不多一锅汤炖到那么1-2个钟头也就可以关火了。那我的话是根本花钱如流水的，瓦斯就让它放着，你知道，所以我一锅汤通常是炖5个钟头。那就当你炖到5个钟头的时候，它那个上火的那个什么力道啊，都已经被打昏掉了。所以 就是当我一锅汤炖到五个钟头的时候，我也不觉得，我也不再感觉到小时候吃到那种树道的感觉了。哦，所以这个有时候是跟火候有关系。那请问一下，告诉我的那位同学，你说这个他们说煲光广东人的煲汤啊，要那个枣子去核，他们那个汤有没有说要煲多久啊？ 好像听起来也是要一两个小时。 那一两个小时的话，哈，你放什么当归、人参、红枣，基本上都还是会素到，就是它那个药性还没有被驯服，啊，就是你如果你能够炖到五个钟头的话，它大概都驯服了，啊，所以这个是这样子的一个处理上面的不一样，所以就是因为我炖汤习惯炖久一点，所以我就不太最近这些年就不再有感觉到这个上火不上火的事情啊，所以这是大约是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还有那个，因为昨天助教跟我讲这个事情啊，说是同学会有这个枣子要去核的概念啊，说不定也是网络上看来的。那我就说助教啊，你帮我去在网络上啊搜寻一下，看看有没有原始出处，是不是有没有什么就是有一些就是有在用中药的一些家庭主妇，他们有这样的实际经验。那如果他真的有这样子的实际经验呢，那我就不要乱否定人家啦啊，就是我是这样子想。那结果嘞，助教就是他在网络上面查到三个出处，然后他说其中一个是炖汤给小孩吃的。那我就说好，那你要因为我这人是对于这种理论性的东西都是不敢乱否定，都是希望能够搞仔细一点再来说话啊，因为我觉得我们的这个中医整个系统里面其实虚妄的话已经很多了，我不想再为它增加了。那结果丁助教就说其中一个什么炖这种汤给小孩喝的妈妈啊，说是这个去了枣子之后，去了枣核之后，那小孩就变成不太会上火了之类的故事，是不是？对，就大概这样一句话。那我就问丁助教，那你去查，就是你给我查这个妈妈平常是怎么养小孩的，我要看她平常就是小孩感冒的时候吃什么，什么时候吃什么，就是你我这 整套知道，我才知道那一颗枣核扮演的什么样的角色。那结果呢，丁助教就苦哈哈的就给我下去查，就查了之后啊，就探再探，然后给我回报啊。那回报了之后呢，丁助教说这家人可以不用考虑了。我说为什么？他说那个妈妈养小孩是超级紧张兮兮的，什么功课不好也要焦虑，怎么样也要焦虑，就一天到晚都在焦虑，就说这样的妈妈养小孩那个神经系统的变音太大了，药性不能考虑。所以是这样吗？ 不听话就要自杀， 小孩不听话就要自杀， 妈妈自杀的小孩自杀， 只要搞清楚我就知道了。 所以这个家庭有点怪掉了啊！所以那一颗红枣核的问题我不能考虑了，好不好？ 小二， 好，所以这一卦的问题我们就先搁着啊。然后另外一卦是什么？丁助教又再探啊，又说有一位家庭主妇，他说他吃枣子怎么样能会上火？然后呢，丁助教说那个家庭主妇说他即使不是冬天也手脚冰冷，这是典型的厥阴当归四逆汤症的家庭主妇。那因为当归四逆汤症的这个人的体质呢，本来就是阴阳隔拒的一个状态。隔拒两个字会写吗？丁璇帮我写一下，格斗的格，拒绝的拒啊，就是本来就是处在一个会隔拒的状态，提手旁一个巨人的巨啊，早知道我就自己写了。这个人真是不能偷懒啊。那结果也就是说，当他处在这样一个阴阳分裂的这样的一个体质结构之下的时候，其实这样的人其实吃到任何温补的东西都是会爆掉的，对不对？他必须要先把他这个阴阳之气结合起来才行。那或者如果他不是当归四逆汤症，那不是冬天就手脚冰冷的人，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四逆汤症。当归四逆汤症是桂枝汤结构加当归再加红枣再那个些东西啊。那四逆汤症是甘草干姜附子， 那有的版本有加党参啊、哦嗯。那甘草干姜附子的那个手脚冰冷的四逆汤症呢？那个人的寒哈、哦，要怎么样才能让他不寒呢？你要先那个汤里面一定要放生附子，就生附子把它那个，以中医的象征性的说法是，你要先用生附子把他身体里面塞住的那个寒气逼出去，他的经络才通，补药才进得去。那如果我们用比较科技性的讲法，就是你要先让他的生附子进去以后，让他的那个血管扩张，脉管都打开了，补药才补得进去。所以思逆汤症的寒底的人，那种人参、当归、黄芪、红枣类的东西也是补不进去的，你懂吧？当归四逆汤是阴阳隔拒，补不进去；四逆汤症是寒气塞住经络，补不进去。所以这样的情况都是不能吃温补的。哦，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条件框架之下，那你知道现在有一些那种，我现在好像随便都乱抓线来乱骂一通哦。其实我现在都已经不知道现在是什么世界了，说不定这几年观念已经有改变了，也说不定哦。就像前些年哦，大概7、8年前吧，我觉得我动不动就会听到有那种40、50岁的阿姨妈妈说，哦，我这个人不能吃补药，我这个人是虚不受补，有没有听过这个话？然后又有一些那种家庭主妇说什么，哦，我这个人是不能吃补药，我这个人是温不受补，连虚字都改成温字。那但是这个东西它不能被补的理由，常常是因为它有寒热相度的巨大的问题，就是刚刚讲的阴阳隔拒或者寒气完全塞住的问题。那可是通常这样子的人，因为他常年哦，你知道人的那个系统是塞住的时候一定会怎么样，循环不良，水上不来，所以他常年是眼睛干嘴巴干的，所以他会以为他是燥热体质，但是其实不一定是的。好，那所以现在的这种一般人以为他不能被补的这个观念，有可能是有一些条件让他没办法吸收补药造成的。所以就是说老实说，我如果遇到有人说，就以我的人生体验啊，但我的人生体验是非常的狭窄的，我是宅男啊，那这个以我非常狭窄的人生体验来说的话，我觉得大部分自称虚不受补或者什么温不受补的家庭主妇啊，其实大概都是还是需要补的啦，只是你必须要帮他把那个不能补的条件拿掉才行。那当然这一块是，就是你可以说在古方里面啊，张仲景的这个虚劳篇呢、啊、讲的是非常的漂亮，就是他会把人有哪些的条件设定之下你没有办法补的这些东西都提出来，然后呢我们一个一个去了解他的时候就会越来越能够补了。好，所以这是这个是我觉得第二个助教探回来的情报。然后第三个助教探回来的情报是，市面上有人在喝红枣加枸杞加黄芪泡的茶，这个有听过吗？哦，我听到这三味药泡在一杯里面我傻掉，因为这样子三味药放在一起在结构上是非常不妙的结构啊！你告诉我，你喝了有效的赶快告诉我，你听他讲点好话、啊、我不要随便给他乱定罪。 那蛮常见的啊，很常见的、欸、对啊，很常见的、欸、所以那个茶包都会卖的、欸、啊，养生系列之类的 OK 可能会顺便卖喝了奶会。 好，我跟你讲这个方子它的恐怖之处在哪里呢？首先枸杞能不能补身体？可以。黄芪能不能补身体？可以。红枣能不能补身体？可以。但是红枣补进去的时候它的副作用是什么？让你的脾胃湿而中满，这是红枣的副作用 OK。 然后黄芪的话是这样子，黄芪如果，我要说如果啊，就 就是黄芪你要用的时候，你一定要先看一个东西，因为人的体质不一样，用黄芪的反应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跟你讲，其实我对于现在市面上那种茶包，我根本没有在担心黄芪，因为那个黄芪太低级了，没有香。不好哎，我忘了，对啊。那这个就是 在讲台语， 我在讲台语，讲台语都会讲，不要讲。我说，我想讲没有笑的，我不怕，好不好 ？OK， 我对不起，我不应该撩台语的，对不起。 没关系，大家都 我讲英文跟日文都比台语标准，我错了。 你可能讲香港话， 就是共共弄吗？就是黄芪你要补的时候啊，一定要看这个人，就不是一定要啊，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考虑的变因是这个人有没有肝气郁结的问题。你要自嘲的时候，你不要瞪我哈，反正我也没有想要你拍下来。我一下课就会擦掉，好不好啊？就是有没有肝气郁结的问题？其实肝气郁结有的时候是情绪累积，有的时候是自律神经失调，就交感神经比较紧张的状态。那黄芪这个药一进去啊，你可以说它是进入人体它的第一个。其实如果你要有以古方用黄芪的话，古方用黄芪它的功能是实凑理。就是后代方用黄芪说是固表啊，这个东西我会分辨给同学听，今天不急着讲啊。那这个凑理呢，就好像是我们的肌肉缝缝、皮肤缝缝那里面这个东西。那你用了黄芪之后，这个实凑理的，它在开始实凑理之前，它先做的是什么？你知道？就是我好像头几次上课有讲到一下啊，就是说什么今天讲的什么肠道免疫革命之类的话题。就是不是说人的成年人小孩子的免疫细胞是胸腺产生的嘛？可是成年人的免疫细胞是肠道里面产生的，对不对？所以呢，黄芪是一个进入肠道里面呢，会在你的以肠道为起点的那个淋巴系统那个油网里面呢，去增强那个免疫细胞的，强化制造免疫细胞的。然后呢，这个免疫细胞制造出来之后呢，它就会沿着你的淋巴系统呢去强化你的整个淋巴有经过的地方，所以这样子你说强化淋巴、打通淋巴、实凑理，这样是对的，对不对？可是这样子的一个机转必须要在这个人自律神经没有卡到的情况才能发生。如果这个人自律神经卡到的话，对不起，一定是什么自律神经卡的最严重的柴胡龙骨牡蛎汤，不太严重的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就在你那个交感副交感神经平回来以前，你不可以乱吃黄芪，这样听得懂吗？就是这是有层级的，就是你要先用柴胡去开，用桂枝龙骨牡蛎去平，这样它的这个黄芪才能够顺利的转化成免疫力，不然的话它的药性就会塞到，就是本来不会树到的药，但是你体质不对的时候它树到了。所以这个时候黄芪树到的时候呢，它就会怎么样？就会爆肝。 前提是要黄芪很好 的。前提是要黄芪很好。 一般的爆不了。 所以黄芪的药性如果有被树到的话，它会爆肝。 一斤要买600块。 应该是说黄芪这个药如果它的药性没有办法顺利的转化成免疫力的时候，当然你说有一点当归也可以，因为当归会把黄芪药性抓去补血，所以去补到红血球那边去，所以那也没问题。但是呢，单一个就是黄芪红枣枸杞这个结构里面，黄芪哦不受其他两个药影响，或者说红枣会让药性入经络，对不对？它反而让黄芪塞在肝经里面，然后这个人就会一直怎么样，肝阳上亢，或者说肝火旺。 OK， 那肝阳上亢的人这种人脾气会更坏哦，然后就有一点要搞起来的感觉。那然后如果你真的是我们不是刚好就可以开始讲的五运六气嘛，对不对？那五运六气啊，如果你刚好是遇到啊有一个节气啊，那个五行生克来生克去，是一个肝啊严重被这个肺啊克到的，就金克木啊 严重被克得很惨的那些节气，你吃这样子的结构没有关系。因为你简单来说，我说结论就是红枣、黄芪、枸杞子呢是一个很补肝阳的结构。但是各位同学，今年5月21号之后开始，那段节气是爆肝的节气，就是肝火特别旺的节气，那这个东西下去不得了的耶，猛爆性肝炎会死人的耶，这样知道吗？因为你想想看，那个我曾经在上课讲过一个例子，说阴阳虚实要分明哦，就是有那种 C 型肝炎的代言者，对不对？已经是肝阴虚的人，他一直吃什么黄芪、枸杞这种泡的茶，就那 C 型肝炎就是不管怎么医都一直恶化，这样听得懂吧？已经肝阴虚的人不可以再补肝阳，对不对？这是一个平衡的问题。那想想看，各位同学，你觉得你每天都睡得够饱的举手，我看一下。 不好意思，举。 就三只哎，所以其他人都肝阴虚，这样知道吗？ 知道，可以，我尽量。 所以你们到底配不配用黄芪啊？是不是不适合就不能用啊？请说。我跟你讲，现在我今天不是要开黄芪专题，但既然讲到顺便讲没关系，反正今天讲以后就少讲一点啊。那个从前，就是我大概2004年以前，我在那个生源药局还买得到一种黑皮的黄芪。当年那个黑皮的那个黄芪啊，我觉得用起来好好用。就是说那个你比如说开一个什么李时珍的那个什么黄芪汤啊之类的，我以后讲义里面应该有，然后呢就只要用那么2钱1钱，就会觉得哇，全身整个人的肉啊被吊起来一样，然后就会觉得那个整个人都挺了，然后我就觉得真的好的黄芪那个让你全身凑里扎实的感觉是非常清晰的。然后呢过了不久，那黑皮的黄芪就没有了，好像是被挖光了。然后之后呢，我就再也没有体验过那种全身下坠的地方都提起来的黄芪，所以现在还带着蝴蝶袖在过日子。 不要赖给黄芪， 那可是现在市面上有没有卖黑皮的黄芪？有。可是我跟药商沟通的结果，他们是告诉我说黑皮黄芪应该是没有了，你现在买得到是染的。所以简单来说就是你黄芪哦，我跟你讲，北芪也是好了，北芪也是好，蒙古黄芪是很好的，晋芪也还不错，但是无论如何你要用试的，就大 S 的名言，不要想，要试，就是你2钱煮水你喝看看，你喝了之后就觉得肉在变挺的，就是对的，这个非常罕见。我已经2004年到今天9年没有遇到过了，还在继续的找，好不好？啊，所以就是实凑理，就是用对的时候真的很实凑理。那问题是今天黄芪就是大大的堕落了啊，大大的堕落了。然后还有说什么大片的比较好，你知道吗？有的时候那个药草店啊，尤其那种香港系统的那种观光用药行，它那个黄芪好大一片，对不对？那是怎么做的？把窄的黄芪切成一条，然后拿推土机去压，然后就变大了。就是你拿起来一看，它所有的那个纹理脉络都是断开的，那是压大的。哦，所以没什么搞头，对不对？所以你们就看着办嘛，好不好？就试，不断的试。那我们今天还是喜欢用生源的黄芪。那丁助教下课之后，生源的联络方法什么，大家配药的那些联络谁什么的都给同学。好，但是生源的黄芪也已经大不如前了，大不如前了。啊，哎，同学刚问什么问题已经忘记了，我已经忘记我讲到哪里了。好，枸杞啊，对。所以呢，这个肝阳上亢，就黄芪如果真的被补到塞到的时候，其实是会让这个人的肝气更加的郁闷郁结的，那这是一个问题。那我刚讲到 下一段五运六气都是很不妙，本来就是要上肝火，对不对？湿热发黄的，我们都还要吃茵陈五苓散，在那边抽湿去热退黄。那这个时候你还可以加枸杞子吗？枸杞子又是大补肝阳的，就是而且枸杞子啊，它的那个药性是这样子，就是中国人的补药啊，有的补药是补，就是枸杞子也是补药，人参附子也是补药，这些都是补药。但是有的补药的补哈、啊，是在提振你的交感神经，就是它同样是对身体好，但是有的是会稍微抬高你的交感神经，有的是会稍微抬高你的副交感神经。那抬高你的副交感神经的补药呢，比较是今天的人类需要的，因为今天的人类比较容易是交感神经那边在紧张，就副交感神经比较 提振的人其实比较占到很少数这样子。那在这个补药的这个 分配里面啊，刚好呢枸杞子是一个，虽然是一个对身体很好的补药，但是它却是比较会兴奋交感神经的。那这个我现在讲一个反过来的话哈，其实我现在讲也是好像你们听我在好像自圆其说，在讲一些歪理。就你知道什么东西啊，一个东西能够提振副交感神经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况。我常常举的例子是抽香烟，因为抽香烟是标准，香烟这个东西是标准的副交感神经提振剂。那什么叫做副交感神经提振性的东西呢？你想想看，我们一般人哈，如果今天要加班熬夜，你就要喝一点提神的东西，对不对？那提神的东西呢，通常是这样子，如果你喝了浓茶，喝了浓咖啡，喝了那种有安非他命成分的那种什么那种什么蛮牛饮料之类的，你就会变成虽然提着神，但是你就会觉得好像精神紧张亢奋在那边，就不能睡不好了，对不对？可是呢，像香烟这种副交感神经提振剂，就是你要提神的时候赶快今天要赶稿抽一口烟，哇精神来了，可是你要睡觉的时候再抽一口烟，哇睡得超好，你知道，就它不但能够帮你提神，它也能帮你放松。那另外一个向度来讲的话，比如说现在的人说，如果你要让自己瘦一点，你就要让你不要吸收那么多营养，对不对？所以就是说所有减肥的药都是要你不要吸收到那么多营养为原则，是不是？不是让你拉就让你胃吸收不到或怎么样的，对不对？可是香烟是超级强力减肥药，就是香烟会让人因为副交感神经提振的感觉，你什么胃口大开，所以说饭后一根烟超爽。可是呢，就是它会让你的消化力提振，你吃什么都吃得很舒服，可以大量的吃。可是它也同时会提振你的代谢力，会刺激你的那个脂肪自我燃烧，然后不会囤积。所以很多人是戒烟以后暴肥到不可收拾的。你知道副交感神经提振性的东西是有这种好处，就是双向的好处，就是又让你开胃消化好，又让你能瘦，然后呢，或者是又让你提神，又让你睡眠品质提高，就是这个是同样是补药来讲，有没有提振到副交感神经的差别是这样子，格调上的不同，这样听得懂吧？哦，那当然抽太多香烟得肺气肿，那另外算啊，我只是只讲它优点而已啊。但是就因为香烟是明显的提振副交感神经的东西，所以你就知道能提振副交感的东西的补药，它会有双面性的好用，你懂我意思？双面性的疗效。哎，请说。 那举个比如说大麻，因为大麻听说也是，就是抽了会很。 那个毒品学我今天不打算讨论，因为我接下来讲的话，我还可以讲到什么摇头丸跟 K 他明，然后跟海洛因。哎，那今天我们要上毒品学的课吗？没有刮台风也要上台风店的课外课。就今天我们大家已经完全全面放弃了，是不是？贵志堂不要学了，我很乐意讲毒品学哦，这块我超会哦。但是我先回答一句，大麻应该也是。可是我一直有一个困惑，就是我本人是抽大麻完全嗨不起来的人。那可是像是因为丁理学没有在抽大麻，我不知道啊。那我也没有在抽，因为嗨不起来就觉得浪费钱，然后烧钞票一样，就不管怎么这样，就看到别人都那样又哭又笑的，我一点 feel 都没有，所以我没办法，就大麻不好玩，没有感觉。可是呢， 我就想说我的表妹玉轩哈，她是一个副交感神经比较强的人，是人类里面的少数派啊，可她抽大麻就很有 feel， 马上就茫茫然很舒服，所以我有一点不确定到底大麻是哪一挂的。但是我唯一可以，我这样子好了，我说一个比较中肯的说法好了，就是我们这个课程曾经有讲到过忧郁症人格是怎么形成的，对不对？就是当然忧郁症的人格是有一定的心理结构，是在扮演他人眼中的强势角色，所以跟自己的感受基调脱节等等等等的论点。那以目前市面上可以找得到的治疗忧郁症的药来讲，中药不要讲啊，中药什么四逆汤啊什么那个先不要讲，中因为中药开得好的话非常好，那个先不要讲。市面上除了金方之外的治疗忧郁症的方子啊，其实也不要说金方之外，因为十方也有几个很好用的，对不起，在就中药以外好了啊，就是市面上中药以外治疗忧郁症的方子里面，就是那些西药啊什么再放在一起比的话，大麻是最好的，就是大麻它让人不忧郁，就是但它的心理结构上的那个问题它不用解决，它还是继续那个问题结构还在那里，但是只以缓解症状又没有副作用来讲，大麻是最好的。那所以以这个事情来讲，我也不太好意思讲那个大麻的坏话，所以我每次看到电视上面嘛，说什么某某艺人抽大麻，然后就闹成新闻，我就觉得这超无聊的，我觉得这什么了不起，我会觉得大麻没有那么大的伤害性，就是不用那样好像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你想想看，我也觉得香烟没有那么大的伤害性，可是大家对香烟是口诛笔伐的，那大麻也受到同样的冤屈啊，会不会它在能量波长上面是有那么一些副交感神经的调子，所以才会那样子被冤枉？因为香烟也是很激烈的被冤枉的东西，所以这是猜想啊，我不敢下定论，好不好？对不起，没有回答到你啊，这是那，所以呢，我现在回头讲啊，就是枸杞子固然是很补。可是它确实会比较提振到交感神经这一边的，所以它是那种补到让人有一点嗨起来的补。那你知道人嗨起来的时候它的问题是什么呢？就它就把补药的药性耗掉了，这样听得懂吗？就是你补了之后你去睡觉，你就把补药药性吸纳了，但补了之后嗨起来就会耗掉了。所以呢，这个如果是吃枸杞啊，像我们中国人的本草书多多少少都有这么一句话，就是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就是说丈夫啊出去出差的时候千万不要吃枸杞，因为吃了之后会欲火焚身，太太不在身边啊不太好解决啊。那所以他是这样子，就因为当一个人的交感神经被提高的时候，他同时性方面的欲望也会提高了，所以就是有一路的补药，我们中医是比较没有那么认为可以拿来治病的，因为有的时候补的结果是变成春药，就比如说像枸杞啦，或者是天山雪莲啦，就补是很补，可吃了之后就欲火焚身，可枸杞已经欲火焚身的不凶了，雪莲很凶，就是那吃了之后欲火焚身，然后如果是男人的话就大大发泄，对不对？那发泄以后就更虚了嘛，那他到底补到什么了？对不对？就是有一点逻辑上面的那个矛盾点存在。所以呢，如果是一个男生，他本来就生活比较紧张的上班族哈，他每天喝这个什么黄芪红枣枸杞茶，想要提振免疫力啊，其实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提振成色情狂。就是他变成说每次上班有一点空档就要赶快开色情网站看一看，然后去怎么样怎么样，因为那个肝阳上亢而自律神经不平衡的时候会有这样的偏过去的感觉。所以如果你补到后来是卡到那个自律神经紧张的部分的时候，你变成色情狂，你真的觉得以最后的结果来讲你有被补到吗？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那黄芪就是你知道我们中国人补肝哦，非常非常要小心的一件事，就是如何能够补肝而不补暴。甚至你看《内经》那种书里面，根本有一个观点是肝不可以补的，对不对？说肾只能补不能泻，肝只能泻不能补。这个说听有没有听说过类似这样的说法？就是肝的能量是要疏导它的，让它放松为主的，不是要塞它的。那补肝而能够不补暴的啊，比如说乌梅不会暴，山茱萸不会暴。山茱萸很厉害，它补肝哈，就山茱萸是也是像小红梅那个东西，不是吴茱萸哦，吴茱萸很凶哦，山茱萸，山吴茱萸的话，你用不对的话，肝就溶解了啊，肝会裂成好几块了啊，那个吴茱萸很厉害，会爆啊，是实质上的会爆。那山茱萸就是那看起来好像没有调味过的小红梅，那种乌梅或者是山茱萸那种没有什么杂味道，只有一路酸味的那种。比较不会补暴，山茱萸是补肝而不补暴的代表的药。那还有一个药呢，是补肝不会补暴的，是柏子仁，柏树的种子。因为柏树吸脂啊，它的精气，金木水火土的金啊，柏树的树梢头是向着西边的，它的精气非常的旺，所以它本身在补肝的时候就有疏肝的效果。所以柏子仁、山茱萸是补不暴的。乌梅的话要看症，对不对？你没有阴阳分裂症，你用乌梅根本也没什么意思，对不对？有意思啊，很好喝啊。那个，所以就是有几味是补不爆的哈。但是枸杞子呢，刚好就是不凶狠不坏，但是呢还是属在会补爆的这一卦这边，这样知道吧？那所以呢，我们接下来一段五运六气，本来就是肝经会烧得特别凶的。你呢又给他补肝阳，然后你又没有睡饱，肝阴虚了，然后呢红枣又助湿，这个日子很难过的呀，这很容易猛暴性肝炎发作死人的呀。因为我临床上看过，就是光是一个血虚型 C 型肝炎的喝这个东西都是很惨的，你懂吧？就只是 C 肝代原者喝这么一碗补药茶就已经很惨了，那更何况有五运六气去帮他助长那个气焰的时候，那不得了的。所以说不定有同学啊会忽然问起这个问题，然后助教查查查查到这个东西上来，也是冥冥之中啊有所注定，是不是？因为接下来这一段气的确是要提防一下的，明天开始嘛，是不是？就明天开始这个东西就是不可以碰的东西了。所以好像忽然之间时机成熟，有人忽然问出这个问题，因为助教真的觉得很奇怪，他说同学为什么会问这么无聊的问题，我们学经方这么多年的没有听过这个问题，怎么会忽然冒出这个问题。助教说想不通，就说这个世界是发了什么 电磁波异常啊，所以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那可是呢就这样子电磁波异常的一个问题，我今天就已经消耗完一堂课了，真是剩两分钟，是不是？所以我刚刚讲的，我跟你讲，我都不想往下讲桂枝汤了，我就干脆就再把事情时间赖给你们了。就是刚刚讲的事情，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同学赶快提个问题，把这两分钟用完。 副交感神经的补药有哪些？ 啊？ 副交感神经的。 某某龙骨牡蛎汤，就是桂枝加龙骨牡蛎汤，或者是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啊。或者是其他什么什么龙骨牡蛎汤，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柴胡系的经方，大部分都有这个效果。然后还有呢，就是以单位药来讲的话，生半夏非常强。生半夏是强力的，交感神经硬切换到副交感神经的药，那就是这个方子哦。以半夏来讲的话。那个方子不是张仲景的方，就是《黄帝内经》里头啊，有一个方子叫做半夏煮米汤。这个煮米呢，你要用今天的糯米，或者是小米，或者用薏仁米都可以。就是其实《黄帝内经》也没有要说用生半夏，只是。 生半夏的那个切换的那个威力比较强。如果你用泡制过的半夏，因为生半夏会刺喉咙，有时候所以比较凶狠。所以如果你用不熟半夏的人，你也一开始玩的时候也不要玩生半夏。但是就是说，比如说你一把半夏，一把小米，或者一把薏仁，哎，对，什么那个什么后宫电视剧，对不对？不是常常在演什么？哎呀，你要安神，你要喝点薏仁水，有没有？什么晚上多梦多惊，对不对？要喝薏仁水，对不对？其实就是这个方子出来的，就是你有那么一些小米啊，或者是薏仁垫底，可以，因为药吃下去一定第一个让你脾胃安稳。如果你喝下去，你的脾胃乱糟糟，胃浊浊的，那你没有办法，你根本没办法睡，对不对？但是有这种比较温柔的东西护住你的胃的时候，这个半夏的药性进去，它就会帮你把交感神经咔嚓切到副交感神经，就变成可以睡了。所以是单纯型的自律神经失调的失眠是用这个方子。但是《黄帝内经》里面讲道理的就是讲说，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一个人的胃啊，对不起，不能用这支笔，错，对不起。如果这个人的胃有乱的话就不行，所以半夏跟竹米是调胃的，调了胃以后这个人就睡得着了。那这个话呢，我不好意思否定，因为人的自律神经跟消化的神经是很多重叠的地方的，所以它也可以说是通的。但是如果我从一般本草学的向度来讲的话，就半夏是交阴阳，它是夏天的一半刚好成熟的药物，所以它是能够把大天地之间的阳气切换到阴气的一个药。那当然还有一个，其实后面讲义里面都有编进去啊，就比如说还有一个东西也是治失眠的单位药，治失眠的，比如说生老木香，叫生的老木香。所以这个你如果看到有一个方子哈，他用木香旁边强调说不见火，因为就是说木香如果旁边有写不要用火烤过，就代表你一定要生用。那这通常用木香的时候就是要用那个木香来治失眠的。那当然这类的方子还是有很多很多啦。那经方还有一个非常代表性的切换的甘草小麦大枣汤哦，那个也是，就是甘草小麦大枣汤什么时候用？每当你觉得悲从中来的时候就喝，治失恋第一方， 超切换 的。对，就失恋小孩就给他吃，然后就第二天就笑眯眯，不用第二天，三个钟头就笑眯眯， 五分钟后就笑眯眯， 吃两口就笑眯眯， 吃两口就笑眯眯，是不是？ 马克思 就是甘草小麦大枣汤， 好用，我的天哪，很好用，大气。 我跟你讲，甘草小麦大枣汤，我讲义有编啦，你们回去翻就有。甘草小麦大枣汤，古时候张仲景是治那个性生活不美满的女人哦，然后女人性生活不满就变成那个后宫的娘娘一样，你知道，一个一个个性都怪掉。然后那怎么办呢？那皇帝又不宠幸她，那怎么办？是不是？那就没关系，因为你得到性的刺激，然后变得每天笑眯眯，最重要的是脑内吗啡有分泌，我喝这个汤直接分泌脑内吗啡给你。就是没有男人不要紧，我自己分泌。哦，这样的一个汤，这个也是超切换。那还有半夏厚朴汤，那也是有半夏剂的，好不好？所以就有半夏什么什么，多半都还有那个用处。 平常没事吃也没差， 没事吃可以当点心的，是不是？ 对对，还蛮 好了，下课时间到了，上下堂课我们还上桂枝汤了，不能再岔题了。